瓜分， 瓜分， 瓜风， 瓜风， 分享， 分享， 风香， 风香， 人参， 人参， 人生， 人生， 神气， 神气， 生气， 生气， 神经， 神经， 圣经， 圣经， 盆子， 盆子， 棚子， 棚子， 陈旧， 陈旧， 成就， 成就， 衬衣， 衬衣， 成衣， 成衣， 认真， 认真， 认证， 认证， 正中， 正中， 正中， 正中， 伸张， 伸张， 声张， 声张， 深思， 深思， 声思， 声思， 诊治， 诊治， 整治， 整治。